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一道独特的推拉门被打开了，我首先看见的是光滑的地板和周围墙上的镜子，有一种类似体操房的感觉。我一步跨了进去，天哪，靠墙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手被反绑在椅背上，她是宋清。我急忙奔过去，蹲下身问，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我感到后面有人，还没等我来得及回头，我感到后脑勺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便昏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双手已经被反绑在靠墙的钢管上。我想，这钢管是董雪跳舞练功时用的东西。我的嘴里被塞着一大团布，胀得我的眼珠都快蹦出来了。屋里只开着一盏小灯，显得阴森森的。宋清就在对面，我看见他的双脚也被绑在椅脚上，完全不能动弹。我绝望地想，完了，关键是我已经不能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事到如今，连解释的余地也没有了。我绝望的预感完全正确。记忆声进来了，皮鞋在地板上踩得咚咚直响，他的眼镜已经摘掉，双眼发直，口鼻歪曲，一副完全发疯的样子。他将一个透明的玻璃缸放在地板上，缸里还放着一把小小的尖刀，很像手术台上用的那一种。我浑身一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记忆声原地转了一个圈儿，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着，董雪被人绑在山洞里了，他们折磨他，咬他，用火烧他，唉，董雪被折磨一年多了，上帝呀。我知道这是记忆生的一个梦，他以前给我讲过的，没想到他现在已经疯狂地相信这是真实的了。一个人当生活于梦想与现实的混合之中时，我知道这种疯狂一经点燃便无可救药了。问题是，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我对董雪失踪的频频关注，使他反而怀疑我是陷害董雪的共谋吗？不容我多想，季医生已经走到了宋清的椅子边，往他的嘴里塞进了一大团布， 他说，免得你看见手术时大叫。然后他转过身来，走到我的面前，撕开了我的衬衣。他梦一般地说，我要取出你的心脏，装在这个玻璃缸里，看它是怎么跳动的。黑衣女人给宋清带来了厄运，但是最早宋清却认为黑色装扮是漂亮女人的最佳效果。那是董雪的生日聚会上，酒席之后，喝了点酒的董雪脸上红扑扑的，她拉开了客厅的玻璃门，把宋清带到了她的卧室。这时客厅里的季医生十分恼火，但是没有办法，既然董雪邀请了宋清，只好由他去了。董雪打开了衣橱，给宋清看那一排一排的各种的时装，这种惊人的数量让宋清啧啧称奇。董雪在兴致中穿上各种服装给宋清看，当穿上一套黑色的裙装时，那种惊人的美让宋清睁大了眼睛。在一种华贵的黑色的映衬下，董雪裸露的肩膀和胸前露出了两个隆起的半圆，像雕塑一样精致。雪白的皮肤与黑色的丝绸形成了非凡的魅力。宋清叫着，太美了。没想到董雪却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是这些衣服害了她。宋清听得莫名其妙，正在这个时候，季医生赶过来叫他们去客厅喝茶。这就是宋清对黑衣女人的第一印象，那是董雪，很美。董雪失踪一年以后，没想到在医院的走廊上，她再次与黑衣女人相遇，但这次却是恐怖的了。那黑衣女人是漂浮出现的，脸色惨白，而且一转身就消失了。至于她跟踪到季医生家里的那个黑衣女人，却是一个药品供应商。很现实的大叠的钞票让宋清看得心惊肉跳，毕竟她与季医生是在搞一笔不正常的交易。这个药品商走后不久，门外就有了异样的脚步声。宋清知道，那个恐怖的黑衣女人又出现了，她已经开始在季医生家的门外出现了。后来，她和季医生上了楼顶，在上面发现了那张字条和一只死飞蛾，字条上写着，这是杀人者的下场，而且落款是董雪，这太奇怪了。回到屋里以后，宋清感到心里在狂跳，直觉告诉他要出大事了。因为宋清预感到，这个黑衣女人是冲着他来的。他上夜班，黑衣女人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他到季医生家，这个黑影又出现在门外的楼梯上，而且老用死飞蛾来吓他，并且还不放过23床的吕小亚。这只能说明，这黑衣女人是秦丽的亡魂，是因为她用错了药，让秦丽死去的。为了这个错误，她在季医生发现真相后，屈从于他的意志，经常来他家为他跳舞，或者是穿各种时装给他看，以满足季医生的奇怪的欲望。现在宋清再也不能忍受了，在黑衣女人的步步紧逼中，他感到自己再不能这样躲躲藏藏的生活了。他对季医生说，我去自首， 秦丽的死是我的责任，我愿意为此受罚坐牢都可以。今后我也再不到你家来了。季医生十分震惊，说万万不可这样。他给宋清讲各种可怕的后果，还说肯定要坐牢，这样你的一生就完了。总之这个事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不承认永远没人察觉的。可是不论怎么劝阻，宋清这次要主动说出真相的意志是绝不动摇了。季医生已经完全慌了神儿，他突然对宋清哀求道： 哦，你千万别去承认，因为根本就没有用错药这件事儿。 李想，如果真的是用错了药，那秦丽死亡的情况就会是不同的。就算我不讲，别的医生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你现在去讲这事儿，这不是说我诬陷你吗？宋清的脑子嗡的一声，身子晃了晃，瘫倒在沙发上。他喃喃地说： 那青霉素药瓶是怎么回事啊？ 哦，那是我故意放在那儿的。后来见你藏起来，知道你记错了，以为是自己用错了药。宋清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你怎么能这样？你这个坏蛋，恶棍！ 季医生慌忙捂住他的嘴，同时恳求说： 哦，我爱你，我要得到你。我每天看你穿着护士衫进进出出就心慌意乱，尤其是冬雪失踪后，我感到他被人控制了，他在山洞里失去了自由，这让我没法忍受。我要得到你，这样我才能活下去。啊，宋清，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我让你看见那些卖药的钱，因为那些钱以后都是你的。啊，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宋清跳了起来，狠狠的一巴掌打在了季医生的脸上。他冲向门边说：我要去告你，我要让你坐牢，你才真正该坐牢呢。季医生冲过来，像发狂的野兽，他将宋清甩在地上。他听见宋清的头在地板上碰得发响，然后趁着宋清失去反抗的瞬间，他将宋清拉到了里屋，丢在了体操房的地板上。这是专为董雪跳舞设计的地方，这些日子宋清也在这里度过了不少神魂颠倒的时刻。季医生，他不能让这一切就此结束。宋清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季医生冷冷地说：乖乖地待在这儿，如果乱叫我就开门让那些人进来，看看你这副样子。宋清哀叹了一声，绝望地说： 你就放我走吧，我不告你了，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季医生说：谁敢相信这话？别做梦了，今后你就待在这儿吧。宋清呜呜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季医生扔给他一件护士衫：穿上吧，我看见裸体就烦。宋清赶紧将这白衫套在身上。季医生说：还得委屈你一下。说完便将宋清捆在了椅子上。我至今仍然相信，作为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冷静、理性 以及临危不乱一定是他们的重要品质。只是我低估了这种不动声色的理性，如果一旦崩溃，其迷乱和疯狂会使平时暴躁的人都望尘莫及。我确实没有想到，当季医生五官扭曲地咆哮着，将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指向我的胸口的时候，我被堵着的嘴叫不出声来，心里却发出惨烈的哀嚎。我被反绑着的手早已经发麻了，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把刀和一个外科医生的熟练的技巧，要取出我的心脏并不是难事。那口玻璃缸在地板上显得异常的可怕。季医生说，那是我盛心脏用的，很干净，好像还消过毒。季医生握着手术刀的手显得青筋凸起，像凶恶的蚯蚓。他说，你撞进我屋里来是想救出宋清吗？他回头看一眼被绑在椅子上的宋清，然后盯着我的眼睛说，告诉你，宋清是我的人，我的老婆，我的偶像，我的奴隶，我的情人。我难道不知道你是将宋清也带到山洞里去吗？你六年前就和董雪去过的那个山洞，你把董雪关在那山洞里了，你又来带宋清去。你这个魔鬼！听着他的胡言乱语，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疯狂。他讲我以前给他讲过的和董雪相遇的事和他现在的梦幻搅在了一起，这太可怕了。那可怕的刀尖在我的胸前晃了一圈，他说，你把董雪已经杀死在山洞里了吗？我拼命地摇头。他又说，你想过杀人吗？在梦里想过吗？我坚决地摇头，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想让他清醒一点儿。他说，我可想过，我打开过很多人的胸腔，那个时候只要我的刀尖轻轻地一晃，就可以让已经麻醉的人在手术台上永远睡去。可是我的刀尖是挽救生命的，我让他们重新站起来，让他们感谢我，崇拜我。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董雪带走的？他们太狠了，你就是这些人的同伙。遭遇到这种天昏地暗的疯狂，当时我想，我是死定了。天哪，这是多么荒唐的结局啊！没想到，被绑在对面的宋清突然发出了一声哀鸣，机上，你不能杀人呐！原来，由于塞在他嘴里的布团放得马虎了点，他已经用舌头一点一点的将那布团给顶了出来。这一声哀叫，像黑云中的闪电，使季医生全身一震，仿佛惊醒了，恢复了一点正常的意识，手术刀也掉在了地板上。他呆站在那儿，然后像隔着遥远距离似的，一点儿一点儿地走进宋清。他用手指梳理着宋清凌乱的长发，然后 轻声说：“我不杀人，我不杀人。我们一起等冬雪回来，指认这个凶手。”说着，他回头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他意外地给宋清松了绑，让他站起来，心疼地替他揉手臂，同时还用手掌去抚平他护士衫的皱褶。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不然我就让你看看他的心脏。”我看见宋清已经是被吓呆了，只是愣愣地点头，然后他有气无力地坐在地板上，接过季医生递过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突然，房间里响起了轻音乐的声音。季医生从放着音响设备的屋角走过来，脸上升起了一种做梦般的感觉。他说：“冬雪在家的时候就这样，她跳舞的时候像一个仙女，她还会走时装模特的那种步子，她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多样最漂亮的。”宋清惶惶然地看着他。季医生已经舒适地坐在地板上，同时捡起那把手术刀放在身边。他让宋清站起来，叫他走动，转身再走。他叫宋清将护士衫胸前的扣子解开。他说他20多年前就见过这情景，这是世界上的女人最美的装扮。季医生的自言自语中充满着柔情。看着宋清的服从，他从地板上爬过去，在宋清的小腿上吻了一下，好像是表示他的感谢。暂时死里逃生的我，紧张的注视着这一切，焦急地考虑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突然，季医生站了起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件衣服蒙在我的头上。他说：“你不配看这些美好的东西，你是山洞里的杀人狂。”听着这话，我知道他的疯狂一点儿也没有减轻。我想这样待下去，迟早我也会丢掉性命的。接下来我听见他继续对宋清做出各种吩咐。音乐非常优美，但现在听来却是异常的残酷。我听见宋清的脚步在地板上有节奏的踏响，其中夹杂着季医生兴奋的喘息声。突然响起了门铃的声音，我听见季医生走向屋角，关上了音乐。门铃声更响了，在一片静寂中显得惊心动魄。我听见宋清说：“去开门吧，也许是医院里有急症手术要你去呢。”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夜吧。现在谁会来叫门呢？不管怎么样，我非常感激宋清的提议，只要开了门，只要有人进屋里来，这一切就可以发生变化了。我想宋清一定已经做好了改变这个困境的准备。终于，我听见季医生出去开门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终于，我听见季医生出去开门了。我正盼着宋清过来救我，突然季医生在外面的一声惨叫让事情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我当时什么也看不见，但事后知道真相，仍然感到惊心动魄。宋清永远忘不了那骇人的一幕。当他听见季医生在客厅那边发出一声惨叫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反应，突然整个屋子的灯全都熄了。在这个七弯八拐房间错落的迷魂阵里，良好的封闭造成了此刻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紧接着，房间外面的走廊上有了脚步声，那脚步声很慢很吃力，好像在拖着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宋清紧张地碰到了墙壁，赶紧用手顺着墙摸过去，在深渊一般的黑暗中，他终于摸到了门框。到处已经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刚才去开门时发出的一声惨叫的记忆医生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走廊上奇怪的脚步声也没有了。宋清的额头已经满是冷汗，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走廊上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在尽头的拐弯处却好像映着一点点亮光。宋清睁大了眼睛，没错，那转弯处的墙壁上有一个圆形的光在晃动，像是有风在吹着那圆光似的。宋清胆战心惊地向着那个光影移过去，在走廊尽头的拐弯处，他一侧脸便看见那边卧室的灯亮着，这墙上的光就是从卧室里映出来的。奇怪，什么人在卧室里呢？宋清踮着脚尖移过去，卧室的门半开着，进门的帷幔已经被拉开了，那盏设在墙角用于停电时的应急灯亮着，光线微弱，照着横放着一张大床的卧室。宋清小心翼翼地跨进去，里边什么人也没有，空气也显得有些冷清。可是，就在他一转脸的时候，突然看见右边屋角的梳妆台前坐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浓密的长发 盘在头顶，白皙的薄相显得很柔美。她的上装很紧，从背后可以看出腰身的线条，下面是黑色的大裙摆。从后面看去，这黑裙与地上的阴影连成了一片。宋清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在这深更半夜，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女人呢？她背对着宋清坐在梳妆台前，双手正在嘴部做着什么。宋清抬眼往镜子里一看，天哪，这是一张像白纸那样惨白的女人的脸，她的鼻子下面没有嘴唇，露着像骷髅一样的两排大牙。宋清本能地将拳头捂在嘴边，但是还是发出了一声抑制的惨叫。那个女人唰地回过身来，两排可怕的牙齿已经在他的手里拿着，活像一个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拆散又拼拢的女鬼。他直直地盯着宋清，用嘶哑的喉音低低地说：“ 我是冬雪。” 这声音把每一个字都拖得很长，尾音颤动，像有一根弹簧在空气中摇摆。尽管这样，宋清还是听出来了，这确实是冬雪的声音。他惊恐地再次扫了一眼那张惨白的脸，嘴唇已经恢复。天哪，这真是冬雪回来了，只是面容已经变成非人的惨白。惨白面孔直视着冬雪，嘿嘿一笑：“没想到吧，我死了一年多还是回来了。”这时，床前的地上有一团黑影在蠕动。冬雪走过去踢了一脚：“好不容易把你拖到这儿，别装死了，快起来看看我。”那团黑影半坐了起来，在微弱的灯光中，凤青看见这正是季医生。显然他刚才开门时昏倒在了客厅里，是冬雪将他拖到这儿的。这一切太可怕了，宋清想跑开，但是双腿软软的，脚下像踩着棉花，怎么也挪不动步子。面目恐怖的冬雪似乎有所察觉，阿姨先站到了门后，低沉地说：“谁也别想跑，你们杀死了我，我是来索命的。”他的拖长的尾音特别吓人，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半坐在地上的季医生一直盯着他那张可怕的脸，突然将一只手伸向空中喊道：“ 冬雪，我没有杀你呀，这一天多你去了哪里？你真是死了吗？你变成鬼我也会爱你的。你说，你说是谁杀了你？我要去挖出他的心脏。” 似鬼非鬼的冬雪怪诞的一笑：“季医生，别装蒜了， 你瞒得过别人的眼睛，还瞒得过我吗？快讲，为什么要杀我？你只要说出原因，让我死得明白，我就饶过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骚娘们儿，你们合伙害我？说完，他狠狠地盯了宋清一眼。宋清站在屋中瑟瑟发抖，他不相信人能够死而复活，可是眼前这个面容惨白的董雪却实实在在地站在那儿。他使劲地揉眼睛，他掐自己的手背，证明自己并非在梦中。宋清扑腾的一声跪倒在地，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嚎哭。 董雪呀、啊、我怎么会杀你呢？我到这儿来是季医生强迫的，他要我给他跳舞，穿上各种衣服给他看，像你在家里时那样。他是一个魔鬼，董雪呀、啊、我没害过你呀、啊。 季医生也一下子扑倒在地，用猎人心肺的哭音叫道： 啊，董雪，我爱你，我怎么会杀你呢？你死了，你让我也跟你去吧。 他一边哭喊，一边吻着董雪那黑色的裙边。宋清看见那张惨白的面孔，半闭着眼睛，嘴唇在颤抖。这个时候，门铃声突然大响，一声紧似一声，雷门声中有人直叫季医生的名字。宋清隐隐地听出是住在楼下的药剂师，他一定是听到什么动静了。白脸女人狠狠地说：谁也不准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漆黑之后，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有人掐断了电源，而这又与季医生去开门时的一声惨叫有关。不管怎么样，这种突变使我为之一振，有逃脱的机会了。我晃了晃身体，被反绑在钢管上的手臂已经没有多少知觉了，堵在嘴里的那团布使呼吸费力，鼻孔里一直呼呼地响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我盼着宋清摸过来给我解开绳索，这样我便得救了。即使季医生那个疯子再次出现，我也不会这样被动。我想起刚才那把手术刀对着我胸口的情景，背上沁出了一片冷汗。但是宋清并没有找过来，他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样。走廊上有一阵奇怪的脚步声，过后又是一片死寂，再后来这房里有什么地方有人说话，我感到毛骨悚然。黑暗中没有人来救我，当时发生在卧室里的事，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直到门铃声大作，有人在外面高叫季医生，我才感到机会真正的来了。然而那个叫门人坚持了几分钟以后，便显然放弃了努力，一切又重归暗黑中的寂静。我绝望了，脑子昏沉得十分厉害。突然屋外的走廊上有了很轻的脚步声，有一种飘然而去的感觉。几分钟过后又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有一种跌跌撞撞的感觉。突然宋清在门的方向叫：徐老师，徐老师，你在哪儿啊？我精神为之一振，但被堵着的嘴没法应答。 我拼命地晃动身子，想在漆黑中弄出点声音来。与此同时，我的手臂已经被宋清摸到了，他在黑暗中急切地解着绳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快，快，快，一定要快！”终于，我自由了。宋清拉着我向门外跑，一连几次碰到墙壁上，总算摸到了门框。我们贴着走廊的墙壁摸到了客厅，通向外面的房门大开着，显然已经有人先于我们出了门。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跌跌撞撞地从季医生家住的七楼跑下来的，一直跑出单元门，看见宿舍区通道上的树木和灯光，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一种重回人间的感觉。当时我们一点儿也来不及考虑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沿着宿舍区的通道像兔子一样的往前跑，一口气便到了住院大楼的楼下。周围仍然没有一个人，通向医院各处的林荫道散发着草木的清香味儿，路灯孤零零地发着光，我想这应该是夜半时分了。我望了一眼宋清，他头发散乱，护士衫也是皱巴巴的，像是淘气的孩子经历了一番滚打。我们正拿不定主意，是先上楼回病区，还是到什么地方去报案，或者能不能报案。正在这个时候，身着护士衫的小梅从楼口出来了，她一眼看见我们，奔过来就抓住了宋清的手臂猛摇：“宋清，宋清，宋清啊，这几天你到哪儿去了？你表姐来了，说你并没有回老家。哎，我就着急，怕你也失踪了，那可怎么办呢？”我们一下子语塞，来不及把那些可怕的事儿从头讲起。宋清只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经历危险后所释放出来的痛苦。小梅搂着宋清，让他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宋清抬起眼泪说：“冬雪回来了。”他讲起了刚才在季医生卧室里的遭遇。我深感震惊，那个黑衣黑裙脸孔惨白的女人是冬雪，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并且她自己说是死后回来的，这能让人相信吗？小梅也惊呼道：“不可能，不可能！”我追问道：“你看清楚了，真是冬雪吗？”宋清肯定地点点头，并且说：“季医生也认出她就是冬雪。”我糊涂了，但是仍不甘心地问：“现在冬雪还在家里吗？”宋清说：“她已经走了，她一走我才赶过来救你的。”小梅急切地问：“她走？她走哪儿去了？”宋清摇摇头，小梅若有所悟，她说：“ 嗨，咱们快去追呀，她一定往太平间的方向走的。这个黑衣女人我跟踪过她，太平间的旁边有一道小门可以通向外边的。” 来不及搞清楚所有的问题，我们三个人拔腿就往太平间的方向跑。幸好周围无人，不然会对我们的举动惊骇不解的。一边跑我一边想，一定是晚了，要是早知道这一切，也许能够追上那个黑衣女人的。突然，林荫道的深处出现了一个人影，正从太平间的方向迎着我们走来。我们停下脚步，远远地望过去，正是黑衣女人。小梅脱口而出地喊：“ 站住！” 这一声喊坏了事儿。那个女人回头就跑，我们拉开脚步追过去，眼看那个人已经抵达太平间的围墙，他贴着围墙继续往前跑，顺着墙一拐弯，人就消失了。我们也赶到了围墙边，一拐弯便是太平间的院门。小梅说，还在前面，我们跑到了不远处的一道小门前，这里便通向外面了。小梅拉了拉紧闭的小门，锁上了。小梅兴奋起来，这个门以前是不上锁的，今天晚上锁上了，那黑衣女人一定跑不掉的，也许就藏在这太平间附近，咱们认真找找。李老头近来常常睡不好觉，奇怪呀，守太平间几十年了，难怪还有什么害怕的。平时啊，就是半夜三更，他也敢随便进太平间停尸间转悠，有时应家属的要求，他还给死人换衣裳，拉开那长长的匣子，揭开白被单儿。他一般先在死者的眼皮上抚摸一下，喃喃地说，安心睡吧，我给你换换衣裳。做这些事的时候，李老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害怕两个字。也许是后来常常出现的异样的声响使他迷惑，那是门响的声音，却又无人出现。直到那个叫小梅的护士对他说，有一个黑衣女人走到这儿便消失了，他才相信真有人在附近出现。当然很快发现了，是那道通向外面小巷的门没有锁，有人从那里进出，弄出了声音。但是这个专为火葬场的车接送尸体而开的小门，谁会在夜半三更进出呢？这天晚上天黑不久，他就去锁了那道小门，他想今天晚上可以安心睡一觉了。也不知睡了多久，李老头在迷迷糊糊中又听见了门的声音。真是见鬼了，怎么还会有这种声音呢？并且今晚的门声好像还离他特别的近。李老头从床上坐起来，开了灯，又想，哎，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外面突然起风了，撞的窗户咣咣地响着，接着大雨顷刻而至，外面的屋檐倾下哗哗的水声。李老头突然全身一震，他想起了一年多以前也是这样的雨夜，一辆运尸车悄然而至，进了这个小院，有人喊着，李大爷啊，你来处置一下啊。李老头走出房门，看见小院中停着一辆推车，身上盖着黑色的雨布，从形状看知道那雨布下正睡着一具尸体。车旁站着一个人，身着黑色的雨衣，一下子看不清他的脸。那个人生气地说，愣在那儿干什么呀，快过来呀，把这个死者送进停尸间去。李老头这才听出是习院长的声音。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 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